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你买到票了没有？你找到钱包了没有？你看到广告了没有？你检查完身体了没有？你办好签证了没有？二、你的钱包忘在这儿了。他的行李放在这儿了。他的衣服挂在这儿了。王先生的汽车停在这儿了。三、你进大厅去找他吧。你进图书馆去找他吧。你回宿舍去找他吧。你到他家去找他吧。你进礼堂去找他吧。 扩展。一，我的汉语书忘在宿舍里了，怎么办？ 现在马上回宿舍去拿，来得及。 二，大家讨论一下，哪个办法好？